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6。 火力调频 FM98.2。 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 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 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98.2， 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不随波逐流，不甘于平庸。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35期。大家好，我是张亮。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呢，是针对大学生所设立的原创音乐人才培养平台。为了更好地挖掘高校音乐人才，坚持原创青春的音乐理念，以及给更多年轻人机会这样的一个榜单。所以希望广大的学生朋友们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能够积极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好了，那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收听节目还有和我们互动留言的方式。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直接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这10个字，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那新浪微博呢，欢迎大家直接搜索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话题，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和原创音乐人采访的独家花絮。同时啊，大家也可以选择在百度乐播、喜马拉雅、荔枝 FM 以及 YouTing Radio 的手机客户端下载来收听你错过的精彩节目。 OK， 来一起看一下这期为大家准备的互动礼品，是来自 PPTV 视频网站1个月的会员资格电子券。只要大家关注我们并且留言，就有机会得到这份礼品咯。另外呢，你也可以把自己的原创作品邮件捆绑发送至邮箱原创榜全拼 @北大music.com。好了，一起来期待着您的新作品。 OK， 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第35期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10名到第6名的歌曲揭晓的时间了。好了，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的排名结果。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10 Northern Daddy 与新歌上榜。 我希望你没有散，并不该向你淋湿，这是我想你在的日子，只好让雨来告诉你。 Top 9， 郑恩哲小丑上升一位。 可能我只是个小丑，背负着一个又一个不良的称号，我不会害怕，只有这样才能笑。其实你们都是小丑，偶尔讨别人欢心疼自己好，就算有嘲笑也好过想象的哀悼。 杨一可触摸上升一位。 人人画出一道天际线，你是我不停追逐的一片，有时在窗前，有时在路边，有时我也会停止想念。远远画出一道天际线，你是我不停追逐的一片，有时在眼帘，有时在耳边，有时太阳问问我啊，可他问我啊，你还是你吗？ Top 7 许航倩《十大劝》新歌上榜。 你一点点填满，你一步步走近，你让我在梦里，你让我全部 华诗画的美上升一位。 有种喜欢是从心上开始，有种行动它会莫名而来，每天都有饱满的期望，每天充满动力的希望，是你让我心跳加速，是你燃烧爱的温度，是你让我心跳加速，是你燃烧爱的温度。我想安静的守在你的身边，用我的文字记录你的表情，听你的声音那么走心，我用万分的不舍当作见你的热身。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好了，那本周上升到第9名的歌曲《小丑》呢，来自原创歌曲郑恩哲。虽然这首歌呢并没有那么出名，但是看到身边一些朋友反映说非常非常喜欢，或许是郑恩哲把小丑的心酸诠释得非常到位。那看一看呢，舞台上的小丑脸上涂得五颜六色，身披艳色戏服，不知疲倦地完成工作，逗得台下的观众呢也是捧腹大笑。作为小丑本人在人群中呢却是无比的孤独，笑得面目狰狞。人生里也是一样，有些人呢试着让所有人快乐，不顾形象，可是世界虽大可有形，希望虽小却无边。那有人在乎小丑的快乐与悲伤吗？下面呢继续把来自郑恩哲的小丑带给各位一起来听一下。 鼻子尖点点红，帽子上长长弓，衣服有时也总那么浓，右手那大气筒，左手那大气球，不爽就把气球打破。可能我只是个小丑，没人可爱，也常常有人去把我坏，却所有的人都看着我，不经意间全都笑起来。也许你也是个小丑，在别人的世界里面搞搞怪，我不管嘲笑，反正我的名字叫小丑。不良的称号，我不会害怕，只有这样才能笑。其实你们都是小丑，偶尔讨别人欢心讨自己好，就算有嘲笑也好，我想上帝爱到 呢，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揭晓到这里。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支持的乐队和歌曲都上榜了吗？赶快行动起来，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在接下来的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会继续为您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不要走开，我马上回来。 就做我想的音乐， 展现不同自我，创造个性音乐。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新华网联合主办，北大青鸟音乐文化产业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35期。大家好，我是张亮。在揭晓这周的第五名到第一名榜单之前呢，还是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为本期小伙伴们准备的互动礼品，是来自 PPTV 视频网站一个月的会员电子券。只要大家关注我们，然后来留言，就有机会获得这张电子券哦。下面进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一起看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 石红韵牵手旅行上升三位。 我们终将会牵手旅行，桑托里尼法国巴黎，即使偶尔迷不晕，也总会云淡风轻，看潮落潮起， 邢文泽老头上升两位。 小的时候我也常来他的走， 常来他的走， 我知道有些话他说不出口，我的父亲一直是我的老头， 是我的老头， 一个倔强的 陈艺萌，没有你的梦里下降一位。 没有你的梦，我长出一双翅膀的翅膀，从日出到月明，不知疲倦的四处找 马琛，悸动上升一位。 清冷的黑夜，花儿在土里默发芽，卖小吃的街道还像往常一样热热闹闹，关了灯的宿舍鼾声起伏在梦里笑着，就这样日子总是平平，但问这时间都去哪儿了，朋友说寂寞了别怕找个人来牵挂，可不知道他在哪儿呀，他在哪个角落对着谁说着痴话， 海一帆建安1028摘得冠军。 虽然无奈却无 本周获得排名第一位的冠军单曲是来自海一帆作词作曲，建安八子一起演唱的歌曲《建安1028》。那从这首原创歌曲上榜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他有一天一定会夺得冠军，因为呢，在这首歌里饱含了太多情感和故事了。还在校园里读书的学子，或者刚刚毕业不久的朋友，或许你在听这首《建安1028》的时候，也会想起曾经在无数个夜里那个埋头苦读的自己。无数次的迷茫呢，唤起了你的泪滴，又或许那曾是你深恶痛绝的某地，但无论如何，你的母校都已经成为你再也回不了的过去。当建安八子离开母校踏上征途的那一刻呢，他们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许昌高中，我梦开始的地方。人的一生有着无数次的别离，每一次别离都伴随着短暂的阵痛，这个阵痛就叫做成长。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建安1028。 纵然心我们被推向了那个角落，时光无情，人要静，用了相同的诉说。 我们舍不得分别，也舍不得离开，却满怀着期待。我们无法忘怀的那个年，在心里反复卡带。我们守护那天空，还以为这云彩，躺在草丘发呆，目光一直徘徊，青葱年代深藏在脑海。我明白， 总是无法忘记日夜奋斗的教室里，那个埋头苦读的你，也无法忘记三年的食堂里，那咖喱饭和叶饼，在无数个疲惫的夜里，那个抬头仰望星空的自己，心中虽然充满孤寂，不知道理想它在何地，无所谓，继续带着伤疤前进。无数个夜晚想要放弃，但第二天还是来个 fighting。 人生正是因为如此，它才有了存在的意义。 以上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了，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喜欢的那首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吧。 OK， 下面就要进入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了。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的作品呢？马上来揭晓答案。今天来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新歌叫做《怎么能够》，源自原创歌手姬云飞。他这个名字呢，一听起来竟有一种古龙金庸小说里侠客的意思，但是唱起歌来一张嘴啊，完全是潮流小青年的一个视听感。那其实呢，平时姬云飞唱 rap 的时候呢挺多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怎么能够》是他的一首情歌，温柔的音色，用力的去扫弦，听着这首歌呢，在冬日里能够让人觉得暖洋洋的，很动人。好了，那下面呢，就把这首来自姬云飞的《怎么能够》带给各位。 怎么能够，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就这样子的走？你欠我的解释已经太多，我要的不是个结果。忍不住要放弃，想的有多简单， 刚才的纪云飞啊是常常 rap， 而我们呢却推荐了他的一首情歌。下面呢为大家推荐的歌手徐一却是经常唱情歌，我们今天选择了一首他的说唱来推荐给大家哈，名字叫做 Down Down Down。其实呢我发现了今天我们有些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哈，不过没关系，现在的原创歌手们都是非常有实力的，常常一个人能驾驭多种音乐风格，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嘛。那徐一呢是一名中国石油大学的学生，他呢在学校的成绩很好，又弹得一手好钢琴。有人说啊，初看他的演唱风格装束打扮还以为是一个叛逆不羁的姑娘，到后来才发现其实姑娘特别细致温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首 Down Down Down， 如果大家喜欢之后呢我们再为大家继续介绍。 从前 Down Down Down 真的比较烦， Down Down Down 节奏都混乱， Down Down Down 快歌都简短又简悲观，每天 Round Round Round 像个轮子转转转转，满目的狂欢，我想要专属快乐的特权，有没有一个地方有一点什么都出错，就现在就是出走的时候。 天真的男孩女孩， 他已不在，留下香烟和无奈，回忆着什么，太多人错过，哭过痛过，重新来过，绝对什么都看破，犯了错，承担许多的迷惑，我们都没有想过自始至终没有受害者，没有输了赢了，只拥抱着暖暖。 时间关系，今天就为大家推荐这两首新歌。在节目结束之前呢，继续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还有如何为你喜欢的歌曲进行投票。欢迎大家在优听 Radio、 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手机客户端同步来下载收听我们的系列节目。大家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和新浪微博输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收听往期节目。在点赞的同时呢，记得多多参与节目的互动留言，赢取更多的乐迷专属福利。当然呢，接下来也别忘了你可以把自己优秀的作品邮件捆绑发送至原创榜 @北大music.com。好了，那这期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的系列节目，我是张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Fresh Radio。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那喜欢迷藏的朋友啊，只要你现在关注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公众号，并且和我们互动留言，就有机会获得这份来自迷藏乐队的新专辑了。 嗯 ，OK， 那下面呢就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环节，最新鲜的摇滚头条马上为大家送上。 权威发布摇滚乐坛大事件，聚焦国内外重大摇滚资讯，摇滚头条重磅推送。 低苦艾乐队新一轮28城全国巡演正在路上，其中当属12月10日于北展剧场开唱的低苦艾15周年专场最为意义非凡。此次专场是乐队成军以来首次以剧场形式在京演出，也是低苦艾献给首都乐迷的一份年末特供大礼。届时，著名独立音乐人李志将作为嘉宾为低苦艾演出助阵。12月8日、9日，国内知名民谣厂牌麻油叶将在北展剧场连演2天，为乐迷献上麻油叶六不六音乐大趴。这是麻油叶成立6周年的纪念演出，也是麻油叶首次在北京容量很大的剧场上演双日音乐会。在今年12月2至3日举办的2017昆明草莓音乐节，陈冠希、万能青年旅店压轴草莓舞台，呼声甚高的饶舌歌手 TZT、90后女创作人曾轶可众望所归。此外，唱作人阿四、中文布鲁斯音乐家张岭、电子音乐人刘力扬、摇滚乐队挂在盒子上、星球撞树、四五乐队等知名乐队和音乐人一起亮相草莓舞台。 声音随行，摇滚随心。这里是中国摇滚榜。 爱与孤独呢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啊，也是对立的嘛，对不对？其实因为最近呢是听到了一首一个人的午夜场电影这首歌，这首歌呢是和爱情有关，但并非是一首情歌，它是来自低苦艾乐队的新歌。它不写思念的粘稠，不写失恋的磅礴。那这一次呢，低苦艾为独身的年轻人温了一壶御寒的清酒。 那低苦艾乐队的新概念的专辑《一天叙事》待发了，他们以年轻男刘芳芳的视角打量世界，那9个生活碎片组成的时间之环呢，拼凑出了一个完整的一天。如今从西宁出发的新专辑全国巡演，低苦艾乐队已经走过了20座城市了。在这期间，美好和热烈不断的重叠相遇，令每一个夜晚都充盈着沉醉，酣畅淋漓。 其实呢，除了大家熟悉的经典曲目之外呢，低苦艾不出所料的在每个 live house 都掀起了一轮接一轮的大合唱。更令乐迷们激动的是低苦艾新专辑《一天》的现场呈现。那在西安站的时候呢，乐迷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让一向沉稳大气的主唱刘坤现场跳水。那其实呢，大家都是100%的投入这种对音乐的真挚和热烈，所以不断的将现场的气氛呢一直在提高，推向高潮。 对，其实我们没有去到现场就已经感受到那个气氛了。 嗯， 在今年12月8号到10号呢，低苦艾分别在成都、重庆和北京，12月22号、23号在上海、昆明与大家见面，就让这个冬天随着低苦艾一起热烈的燥起来吧。 OK， 那听完了最新鲜的摇滚头条之后呢，马上到了我们新一期榜单的揭晓时间了。在揭晓结果之前，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为榜上歌曲以及乐队投票的方式。 嗯，那只需要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来进行投票了。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票6次，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是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我们。 OK， 那下面呢就进入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 Top Ten。 丝绒公路云锦南大街新歌上榜。 转身流入世界才发现所有美好遗留在这条街，生命如此绚烂短暂，有 迷藏上帝不爱布鲁斯上升一位， 我不要让上帝坚决爱与被爱那个重要，我不再神仙谁能分辨爱与被爱那个重要，上帝说如果你深爱的一切就是不藏 他背 果味 VC 梦开始的人上升一位，AK 乐队金色幻象下降一位，旅行团西雅图阳光上升两位， 听我说听我说，醒来想你在发呆，听你说听你说，不愿那天就要来的重逢， 真实的声音，体会摇滚的魅力，一起来听中国摇滚榜。 OK， 那前段时间呢，迷藏乐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哈，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那天的视频？ 嗯， 那天打开了直播之后呢，就看有粉丝留言说特别喜欢看吉他手魏巍老师的表演。 哎，其实我也看了， 嗯， 就是典型的 blues 迷妹一枚， 是吗？ 嗯，那说起来，多年以来呢，迷藏乐队经历了千百次的演出历练，他们中文布鲁斯的演唱和创作形式已经是独树一帜了，可以这么说。刚刚我们说到的主音吉他魏巍呢，深入灵魂的演奏其实也是乐队标志性的符号之一啦。 是啊，刚才小奥说的没错，那魏巍那一种独具爆发力的 Texas Style 的演奏风格也深受国内外布鲁斯大师们的一致认可。 嗯， 那说回迷藏呢，近来呢，他们的新专辑上帝不爱布鲁斯制作完成了，那种浓郁的根源摇滚色彩和粗犷的唱腔，朴实无华的词作，还有乐手们的不俗表现，赢得了业内外许多的好评。 那迷藏乐队接下来呢还会有第二轮的巡演，那喜欢他们的朋友呢可以密切的关注一下迷藏发布的消息。下面呢我们为大家带来这首迷藏的新专辑同名曲《上帝不爱布鲁斯》，一起来听吧。 我想要让上帝知道那些失去依然精彩，我想要让自己看到那些新鲜，睁开眼睛我知想对上帝说，别让一切走得太快，我不想让上帝听到絮絮叨叨有人生，我不想让自己看到恍恍惚惚就是失望，上帝说如果你烦躁烦躁也不必治疗， 这里呢，本周榜单的第10名到第6名的歌曲排名已经为大家揭晓完毕了。 接下来呢，我们会马上为大家继续揭晓第五名到第一名的结果，请大家不要走开。 哎，在这里呢，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投票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添加关注呢，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来进行投票了。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是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 好了，那下面呢，就一起进入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时间，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 中国摇滚榜榜单揭晓 Top 5。 200从夜晚到清晨下降两位。 如果能和你再相见，请让我吻住你的脸，原谅不能和你结婚，原谅我放纵的一生。 Top 4 赵雷静下来新歌上榜。 睡了，静静睡了，静静睡了，静静睡了。 Top three， 陆先生给大家的歌下降一位。红毯未来未来下降一位。阿四 and 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摘得冠军。18号晚由 SAG 舞台艺术工作组出品，赵雷工作室联合出品的2017浮游赵雷北京演唱会在工人体育馆圆满落幕了。那当晚呢的直播预定人数超过了13万，线上弹幕将近15万。那赵雷呢以他独特的声线和充满故事性的演唱，征服了全场10000多名观众的耳朵，带着大家一起重回到了5年前的热血青春时代。 哎，暖冬的阳光呢可以说是洒遍了北京胡同的街道。赵雷骑着摩托车穿过鼓楼来到现场，他的嘉宾小猛和耗子分别以一曲《农夫渔夫》和80年代惊艳亮相。那5年前呢，赵雷和耗子、小猛、冠奇、旭东5个音乐人曾经做过一次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而那场4500公里的摩托车巡演仿佛还在昨天。 对，演唱会上赵雷用一首《当你老了》引出了师傅赵赵登场，师徒二人互唱了对方的歌。更让现场观众欣喜的是，成都 MV 和微电影中友情助阵的演员高圆圆和好友韩火火、阿刁歌曲中的阿刁本人都来到了现场观看赵雷的演出。 那其实这一年呢，对于赵雷来说无疑很忙碌，因为其实在他参加节目之后呢，很多人就说突然这一年的人都开始听民谣了，但他呢却一直保持着心里那份宁静，就是很低调。就像这首不久前发布的《静下来》，那其实从赵雷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可以看得出，他没有忘记初心。那相对于更多的人来讲，在这一年的状态都是躁起来，是不是？ 对，躁起来。 静下来和躁起来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 其实我想说，这就是赵雷吧，所以也是大家喜爱他的原因，对不对？ 好，那马上呢，为大家继续带来这首来自雷子的《静下来》，我们也期待2018赵雷会带给我们更多充满惊喜的作品。 当一切都开始静下来的时候，静得可以让我听到。 平和安详的心跳，今天相遇，静地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下来的时候，静的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详的心跳，静的相遇，静的像空气，静静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上榜的全部歌曲了。如果这里有你特别喜欢的乐队或者歌曲，你可以动动手指把它分享出来给大家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新歌推荐环节。本周又有哪些优秀的作品上榜了呢？现在我们就为大家揭晓答案。 发出最权威及时摇滚声音，传递特立独行的音乐生命力，摇滚实验室给你摇滚乐的一切突发奇想。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摇滚榜摇滚实验室，让我们来看看这周的中国摇滚圈里又有哪些优秀的乐队为大家带来与众不同的全新作品呢？ 战旗乐队呢是一个由五位蒙古族乐手组成，融合了民族摇滚和金属乐的跨界团体， 厉害了。 那他们组建于内蒙古，这里的艺术创作向来根植于他们独立深厚的民族文化风格。乐队的五位成员自幼受到了蒙古民族音乐的熏陶，借助于乐器和音符，用他们共同的信念和理想去重塑了每一个游走于工业城市的孤独者都曾失去过的心灵依托，以及那只能徘徊于梦寐之中的碧草蓝天了。 那战旗乐队的新专辑取名为记忆，这是一张关于环保和历史题材的作品。他们希望在这张专辑中呢，用音乐的方式将草原上存有的美好以及不忍面对的景象一并纳入其中。那战旗希望呢，他们能够在这张专辑中为大家讲述几百年来游牧文化在这片草原上留下的种种印记。 那战旗乐队2017新专辑记忆发布的同时呢，也是开启了他们的全国巡演。从11月17号的兰州开始，有西安、南京、北京、广州、重庆、昆明、丽江等站次，途中经过跨年，于2018年的1月14号在丽江站收官。北京的朋友们，记得12月9号北京站的时候，可以到愚公移山来看哟。接下来我们带来的这首就是战旗乐队的《游牧记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来看一下本周第二首推荐歌曲呢，是来自于大棒的 Rabbit。 组建于2008年春的大棒乐队呢，前不久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他们现任呢是由主唱汪静、鼓手李楠、吉他刘爽以及贝斯大洋四位成员组成。在大棒最近给我们带来2017新专辑《观念》当中呢，除了五首全新单曲，还收录了来自2011年《少年鞋》之后陆续发布的《TV》《迷浪》等四首单曲。 从早年带有根源色彩的车库和 dance punk， 到现在越发纯熟的 post romance 曲风，大棒呢都蕴藏着摇滚乐最原始的那股煽动力。如今大棒的2017新专辑《观念》全国巡演正在路上，从泰国到北京，所有的新作品都会在今年的全国巡演中一一揭晓。而这场巡演从今年的11月17号从天津出发，有包括郑州、上海、长沙、武汉、北京等地在内的共计十 三站的全国巡演。 那尽管专辑在曲风制作上和以往相比呢，有了很大的突破和改变，但是乐队表示啊，巡演现场一定会以器乐和演奏为主，这和录音室专辑的形成是完全不同的，也是无法互相替代的。那这里呢，先为大家推荐来自大棒乐队的新歌 Rabbit。 别忘了，大棒的全国巡演会在12月19日在北京乐空间收官喽。就是我们这一周为大家推荐的两首新歌，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关注我们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给所有榜上歌曲进行投票。 好的，我们投票的方式呢，是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输入中国摇滚榜官方添加关注，就能对你喜欢的榜上歌曲和乐队来进行投票了。我们投票的截止时间是每周日晚上的10点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来关注。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依旧要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 那微信公众号的用户呢，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了。那新浪微博呢，是搜索中国摇滚榜，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定期推送的各种抢票福利和国内外最新的摇滚资讯。收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荔枝 FM、 企鹅 FM 以及蜻蜓 FM 的手机客户端来搜索中国摇滚榜，在线或下载收听到你错过的节目。 我们这期为大家准备的互动礼品呢，是来自迷藏乐队的全新专辑《上帝不爱布鲁斯》。喜欢迷藏的乐迷朋友们，敬请期待他们第二轮的巡演吧。在这之前呢，只要你来关注中国摇滚榜官方的公众号，并且和我们互动留言，就会有机会获得来自迷藏乐队的新专辑了。 同时呢，还有广大乐队独立音乐人作品的投递方式，大家要注意一下了，需要准备专辑音频、歌词、专辑文案、乐队介绍、单曲EP和专辑封面或乐队的宣传照，总之呢，就是越全面越好了。邮件捆绑发送至摇滚榜全拼 @126.com， 就有机会成为我们接下来节目中为全国乐迷推荐的新歌了。 那这期节目先要进行到这里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支持我们中国摇滚榜，我是小奥， 我是张亮， 下期再见喽， 拜拜， 拜拜。 本节目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等你来摇滚。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Fresh Radio。FM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